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81集，攻节。白雪飘飘，夜已将息，沈泽川不能再留，他要离开时，萧迟也随之起身，从衣架上取下长衣递与他。萧迟也俯身拾起仰山雪，入手轻巧。 你这把刀眼生，新得的？ 沈泽川颔首，面朝着门穿长衣。萧迟也用拇指递出些许寒芒。 好刀，叫什么名？ 仰山雪。 仰喷三山雪，横吞百川水。 萧迟也合刀上前一步，从后贴住沈泽川的背部，手指熟练地把仰山雪带回沈泽川的腰侧。他微低头， 长得好，名字也好。 沈泽川默然回首，萧迟也却先一步把着他的腰，将人带入怀中。 今日出去后，你要用什么眼光看我？ 该是什么眼光就是什么眼光。 沈泽川仓促地转回头，像是与他耳鬓厮磨。萧迟也指尖量出了大概，笑道： 若是兜不住了，随时可以求你二公子相助。 二公子自顾不暇，求我倒是更可能些。 萧迟也放开他： 你比起上一回瘦了，我若是猜得不错，你还在服用可以遮掩身形的药。 沈泽川系好了长衣，没说话。 我奉劝你一句，那药多饮伤身，几年后败掉的是你自个儿的身子。 沈泽川临门轻叹： 你师父好眼力，打个照面就能看出来。 为了这些事，你甘愿做到这个地步？ 我的生死在别人的一念之间，自然要事事谨慎，处处用心。 沈泽川的手很凉。 我久练几家拳，不用此招就骗不过几雷的眼睛。 几雷已经死了。 沈泽川身上还带着酒味。 药已停了。 沈泽川离开后，萧迟也立在雪峰里，想起左千秋的话： 此药由东传入，喝了能佯装病态骗过人眼，一两回不打紧，但久了变成弊病，毒烙在身体里短时无妨，日后却总要发作的。 发作？ 左千秋凝眸望着手中茶盏： 积毒成伤，养不好等时日一到，人兴许就废了。 萧迟也抬手，掌心的余温被风雪吹散，他回忆起那夜，觉得自己都要把沈泽川揉化了，却好似只让沈泽川热上一时片刻。美人总让人有易碎的错觉。乔天涯头戴斗笠，驾着马车赶往沈泽川在东龙大街的旧屋子。沈泽川倚着车壁，合谋假寐。乔天涯到了门口，与马停车，替沈泽川掀开了车帘。沈泽川俯身下马车，回屋沐浴更衣。按照奏请，沈泽川此次是一步登天，一跃成为锦衣卫从五品镇抚。但这个职位分南北两个，南镇抚司掌管锦衣卫军将事务，北镇抚司掌管锦衣卫诏狱。李建衡有心要重用他，可是内阁文官却自有考量，因为沈泽川的出身，他们不情愿让他掌管诏狱，故而大家参酌之后驳回了沈泽川出任北镇抚的任命，改为南镇抚。李建衡肯定不高兴，为此内阁又从军职上将沈泽川提为正五品锦衣卫千户，加之李建衡额外赐他蟒衣鸾带，这已经是殊荣了。沈泽川对于内阁的反驳早有预料，他此次是踩着韩城上来的，薛修卓如约让他升了职，却要在紧要处踢他一脚。 这是为了让他明白，即便他有这样的救驾之功，却还远远不能够与他们较量。沈泽川穿戴整齐，出来时乔天涯撑着伞对他说， 主子高升，这屋子已经算简陋了，往后客来客往该挤不下了。 沈泽川先跑上车，落帘时说， 不用急，什么时候升到了指挥使，什么时候再换也来得及。 因罢帘子一垂，继续养神。今日天气不好，官员们在殿外等候时都是肩头带血，他们不能肆意走动，不能随意动作，也不能喧哗或是咳嗽。沈泽川跟随韩城带刀站立，大红蟒袍衬得他肤如冰雪，眼角含笑时浓丽动魄，却在亲切之余生出股危险的戾气。萧迟爷也是红袍，二品狮子在身，让他更加鹤立鸡群。他看着兴致不高，只拿眼瞟了沈泽川。这两个人分开而立，却叫人觉得形成了对峙之势，连海良仪都侧头看了几眼。文官们眼神交流，各自心照不宣。不多时，韩城低声说，走。那殿门打开，司礼监太监与内阁重臣先进，如今司礼监空缺，就只有海良仪为首的内阁重臣先行，韩城跟在其后，带着沈泽川上街，立于龙椅的左下手。李建恒在龙椅上扶着双膝， 行刺案已经过了两夜，刑部有什么新进展吗？ 刑部尚书孔丘出列，拜后说， 回禀皇上，上十局女官福临教唆贵生行刺一事已经证据确凿，臣今日便该递呈大理寺复审。 李建恒不知为何看了萧迟爷一眼，转回去继续说， 可查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吗？ 经核查，福临曾在宫中打碎过光禄司玉蝶，因此被补记在当，出宫之日遥遥无期。他常与人说自己母亲已经年迈，想要出宫侍奉，却苦于宫规不得。他屡次贿赂原先的司礼监秉笔，却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被骗取了毕生积蓄，故而此次恶从胆边生，生出了报复之心。 臣有本启奏。 大理寺少卿魏怀兴乃是八大家魏氏的嫡次子，也是贤德帝时期魏嫔的兄长。他跨出列拜了， 魏大人请讲。 臣已查明，上十局女官福临曾与禁军段氏司袁柳有过权色交易，他母亲住的宅子正是袁柳出面谈妥赊出来的。 魏怀兴谁也不看。 此案由刑部主审，事关皇上安危，不可谓不重要。孔尚书却在御前把供词只讲了一半，是有什么东西说不得，还是有什么人说不得？ 孔丘侧手， 此事尽在我奏折之内，何来欺瞒之说？ 早朝便是政坛要地，皇上为你查清了吗？你却当百官之面闪烁其词，趋利避害。 魏怀兴抬头， 为官者入则恳恳以尽忠，朝殿绝非藏污纳垢之地，你怕什么？你不敢当面说，那么我来说。皇上，此事不仅关系大内各衙门，更关系禁军啊。 萧迟也面色不悦，似是冷笑。李建恒本想压下去，这会儿反倒不好再糊弄别人，他踌躇半天， 策安怎么说？ 禁军在编20,000人，臣能挨个查清户籍，却也不能挨个查办私情。臣此次有管制疏忽之责，听凭皇上处罚。 李建恒欲张口，魏怀兴先磕了头，他说， 萧总督，皇上面前怎么也不讲实话？禁军在编20,000人确实不好探查私情，但那袁柳与你根本就不是寻常关系，你怎么也能装作不知道？ 沈泽川看过去，萧迟爷扫沈泽川一眼，满不在意地笑起来， 与我关系不寻常的人多了，但我有美人在怀，瞎了眼才去睡个老匹夫。那袁柳都能当你爹了，魏大人 无凭无据便罢了，何至于这样构陷我萧策安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